锵锵三人行，今天呢，咱们这个本来请来中国围棋界的厉害角色啊，江祝九老师，是为了聊聊这个吴清源。你看，你们给吴清源都出了漫画哈， 出漫画。 哎，但是这个吴清源的节目呢，咱们可以迟点再播。但是呢，我觉得就像那天我问你的，这个围棋它算体育。 是 对吧？所以您呢，绝对算中国体育界的人士。 没错， 嗯，而且呢，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缘分，就是这个李菁。我是说，前段时间何振良先生这个去世了， 嗯， 所以呢，我还看到过李菁跟他呀，算是姻缘很深呐， 嗯， 这个写过多篇的文章， 嗯， 所以我也想啊，咱们能不能聊聊这个何振良？ 嗯， 这个何振良呢？我有一个感官，一个印象，就是有些人，当然你们可能很熟悉他，但是我属于啊，对他呀这个不太熟悉的人，甚至这部分人为数非常多。我们这部分人的感觉就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人。就是你一说何振良啊，都知道好像奥运会跟他有点什么关系，但是关于这个人完全不了解。甚至我一度误以为啊， 嗯， 他是一个国际人士，他不是中国共产党这头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 还是组织里的人， 组织里的人，对对对对对。哎，你先讲讲，我觉得，哎呦，何振良先生去世，当时你好像很特别难过。 对，我那天也在想这个事情。其实，我记得以前跟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聊天，就谈到我们做记者这一行，说做记者这一行，其实呢。你的工作也是一样，就是其实是跟陌生人打交道。因为比如说像你突然就被派到一个地方，你要完成一个任务，你就要必须去跟很多人去沟通，去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可能一年四季都在认识陌生人。 陌生人， 但实际上能给你留下印象的，就先不说留下印象，就是说能有缘成为朋友的其实很少，是吧？但是我是觉得我跟何老真的是有一种缘分，所以我是现在想起来，我是真的是很难受。我就觉得我昨天还写了一段话，我说其实你认识的大部分人最后都是相忘于江湖。我也采访很多人，可能过了几年，哎呀，因为我采访的很多都是老人家嘛，过几年哦，这谁去世，你心里就稍微那么难受一下，哦，你看我跟他打过交道。但是很少很少能做到，就是一个人去世让你哎呀难受的掉下眼泪了。我觉得何老就是其中这一个，我真的是觉得他真的是我见到很少有这种个人魅力，然后让你感觉到你发自肺腑的是去尊重他，我就说真的是尊重他、爱戴他的一个老人家。 咱们先看看你跟他的这个留影啊。 嗯。哎，这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开幕式当天。 这是何老的夫人。 对对对，梁阿姨。对。 啊，再看看下面。 这个是2008年，就是开幕式的当天上午。 我看见后面。 对对。人家批评我站姿不对。 啊。这是他跟谁在会面？ 这个应该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委员，名字我不记得。当时呢，我后来写文章也提到，就是因为何老对我们很信任，对我很信任，对我们杂志也很信任。那天我要约他做一个就是关于开幕式的一个专访， 哦， 然后何老说我这一天都是因为他是嘉宾嘛， 对， 都是就是不是忙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级别都很高，就是全都是一级警卫。他说你怎么进来呢？他说只有在这个场合你能跟我碰上，你坐上我的车，然后哎。你就采访吧。所以我觉得何老真替别人着想。 对，哎，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他，因为2001年的时候第一次采访他，那时候就觉得，哎，反正就是一个采访对象嘛，然后也是有点像粉丝的心理，跟这个电视上常见的一个人照张相。我也没想到后来还能打过很多次交道，你知道吧？ 哎，这个是，哦，他是早年 后面的那个戴眼镜的人是他。他因为是法语嘛，学法语的， 对， 所以他早年就是给领袖做翻译的。 你再看下一个，哦，给周总理 对 做翻译， 嗯， 你再看下边，这个是 这个就后来是应该在国际奥委会上的， 哦， 一些场合了。 对，这是萨马兰奇啊，所以说你看，就我这个孤陋寡闻的，我就说，哎，我到最后你看他给我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国际人士，但是后来呢，我才明白原来是党的人。 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挺形象的，就像潘基文，现在是联合国秘书长， 对， 但他是韩国人，但是他并不受韩国政府管， 是， 那何老呢，我觉得就是是个国际人士，但他是组织里的人。 对对对 对， 甚至你看我现在看到一些话也很亲切，他说他当年跟过周总理嘛， 是， 他说他一辈子都在学习周总理的 对 为人处事。 是 啊，哎，你对何老的印象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体育界的，我觉得对何老的最大的印象就是一，在国际的奥运会组织里面待得比较久，而他尽管我们这个派去的都是怎么说要代表中国政府的，代表中国这个体育界的，但是我觉得何老主要活出了个人的色彩，体在这个成在这个任务之中活出了个人的精彩。 你能举出例子吗？什么地方显个人？ 比如说像在奥运会这个陈述申办， 对， 我可能是这个旗手思维吧，我觉得那个陈述成功那当然是非常棒， 对， 这个最精彩，像拿了冠军一样。 对， 那个其实我对何老的那个印象最深的啊，是他那次我们不是陈述失败，就是最后争取失败嘛， 对， 那我觉得何老在回来的飞机上，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最难过了，这场比赛，这盘棋重要比赛，党派你现在组织派你最这盘棋你输了，对吧？这么就举国之力或者等等吧。 嗯， 那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何老在飞机上回来的飞机上，挨个跟这些做过工作的人啊，出过力的人，在不停地讲，没关系，我们继续努力，我们还有机会，说明我工作做得不够好。这点让我特别感动，当然我不在现场，我是看到这个，我觉得，善败者不乱，就是我们说下这点能做到这个是大将风度。 嗯， 真你说真到了那点儿了，那个有可能你去的时候都赶上了你这个锦上添花，我觉得那个不完全体现大将风度吧。 对对。 那何老，我觉得那段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很多。你说这次都失败了，你回来怎么交代？大概没心情讲了。 对， 他不，他挨个跟大家讲这照片，这个挨个就相当不容易了，而且主要把主要责任赶往自己身上揽， 嗯， 这个也是相当大勇气和很大的修为，我觉得。 对对，而且当然了，在咱们这个做媒体的，一说就是挑事儿哈，就是一说起这个何振良呢，我有个印象，就围绕他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议。奥运会成功举办了，事儿也就出来了。就当时中国体育界一位大领导是吧，写了个书，那个时候他们媒体都公开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说关于这个何振良。是不是说把你恰恰跟你说的相反，他就说是不是把这申奥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或者说是这个太个人了，就不听组织的了。但你这事儿你怎么看？ 刚才也讲到，就是申奥其实两次申奥嘛，刚才姜老师讲的是第一次申奥失利的时候就体现了何老另一面，然后其实让我印象深的他是给我讲到第二次成功了，然后他特意跟我讲到，他说他没有坐在那个飞机上，为什么呢？他说何老说的时候我听着心里也很心酸，他说我也是读中国书的人，古书的人啊，这个你不要去抢人家的风头啊。所以他也知道，就是其实就是在就是他是受老百姓喜欢的，说这也不是，我觉得你说个人有魅力这是我的错吗？他也知道，他就是你像我是记者，我真的是很喜欢他，因为他替记者着想，我觉得他不是说一种功利性的说我要跟媒体搞好关系，你帮我宣，他不是，他就是这样的为人，他这样的修养。我觉得他早年比如说是在那个上海那种教会色彩的大学里，就是他这种是一以贯之的，他后来就他身上有着很明显的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的色彩。然后比如说他学习总理，就刚才您说的，他要跟他说每一次宴会之后，他说总理他印象很深，都要跟厨师都要握手的，说他我一辈子都在学总理，他也学这些，所以这个是他的一种修养，所以他赢得大家的喜欢，这是自然的。但是呢，肯定大有些人就会觉得，哦，什么你成了叫什么申奥之父，因为当时有的媒体给他冠到申奥之父， 是啊，就是申奥之父，啊， 对，那有的人就不高兴了，申奥是你申的吗？难道不是我们组织不是我们国家的功劳吗？ 父亲很多， 对 吧？ 对， 不是你一个。 对，所以呢，何老其实那时候已经，他说他就说我也是读中国书长大的呀，所以后来申奥成功的回来那个飞机上，他是跟大部队分开坐的， 哦， 他就怕一下来飞机大家哗哗都去拍他， 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难过。然后还有个细节，2008年就奥运会的时候，他也是火炬手，而且他们最后的是那个就等于体育界的元老，是在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吧，因为有个象征性嘛。然后呢，他那天跟我讲，他说我都很注意，我那天下车稍微跑了快一点，大家都替我鼓掌。他说我一看坏了，你又变成个人，我赶紧慢两步跟着老同志一起，这样就变成大家。他很注意，很注意，但是还是难免会有，就是别人就看你就怎么就成你的了，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啊，你看我经常有一些特别幼稚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我老想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我一直就想问问他，他也是韩国政府的人， 对 对吧？他你说他受不受？这就是他又是秘书长，但他听不听韩国总统的呢？这事儿是不是他也存在一个摆不平的问题？ 我觉得公开场合你也不大敢这么问这个， 就是这种 不好意思。 对，你像何定良，他也是你他按说是咱们组织这头的， 对。 但是你出去在国际场合，你还得必须说人家的话吧？ 对， 你必须按照国际上的为人处事。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两套为人处事。 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国际上的遵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规则的程度上，最大程度的争取中国方面的利益，我觉得就很棒。 对， 就是把自己既有国家又有这个。又没有违反这个规则，我觉得就体现了他个人魅力了。最怕就是你光是想着组织上的这个事儿，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不一定遵循人家的规则，当然也这是一种，或者另一种就是你不太敢，什么事儿你都不敢，那你就换句话说你替组织你也打不开局面。 其实姜老师说的很对，就是怎么在国际规则下最大化的保证你的国家利益。何老以前我第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是1950年的时候，因为他是外语好，他从小是在法文学校长大的，所以他本来是学机电的，他是要做一个科技干部。后来就因为法语好，就外交部就要他，后来体育总局也要他，贺龙那时候在，然后那个外交部也要调他去，说我们看好了你这样一个干部。然后贺龙就说行，你外交部拿3个翻译来换我一个，就说明当时就很就是业务很好了，就法语很好。结果人家外交部真的给他们三个法语翻译，然后这个贺龙又不干了，说不换了。然后当时外交部说意见还很大，然后当时是乔冠华是副部长还是部长，这个，然后他说当着总理的面说抗议了一下，以为总理能出面这个做个了断，说把人还给这个，但是总理就笑了一笑没吭声，这样他就留在了，就是命运也改变了。然后呢，他就是其实是最早1950年代就代表中国体育，就是跟世界打交道。然后我说，其实在我看来，那时候无非是几件事嘛，一个是搞亚非拉团结，你说那时候中国体育在有什么实质上的那个真正体育上交流，一个是要代表新中国要露一面。他讲到了很就是很具体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那时候老是要抗议嘛，要那个要跟苏联一个阵营去抗议，我就为了忘了具体抗议什么事。然后苏联老大哥人家在毕竟在国际场合可能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然后说你们这个态度太激烈了，这么激烈没人听你们，人家根本就不让你发言，说这样吧，为了避免你们态度激烈被人逐出场，你们这场就不要说话了，就听我们的。结果他后来他说，哎呀，我才知道你光有立场没用，你还得学会用人家的语言来表达，要不你光说我抗议我要争取国家利益， 是 人家根本都不让你发言，你还有什么机会呢？所以我觉得何老正成功的地方就是他怎么会用国际的语言又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包括他很在意的是你看这个萨马兰奇和罗格给他的他离任的时候给他的评价，就是感谢你为你的国家做出事情，就人家知道你是代表你国家的。 我不知道你像姜老师，你跟芮乃伟你们在韩国都待了10多年了， 对， 哎，你说中国运动员他出去到国际场合去，你们受训练吗？或者说你们知道怎么跟他们聊吗？ 这个现在的人可能不受训练也知道该怎么聊了。像你要是说比如说这个，我是80年就开始出国代表国家比赛的，1980年我们那次是改革开放的最新的一代吧，我们只学了一周，只学了3天半。在我们之前是要学一周甚至更长，就是学政治，就学如何出国之后的这个行为礼仪得体。到最后现在我们印象中我就留下一句话，不管日本人 国外有人说什么，只要他说这个北京很好，那你就要说啊，欢迎你来北京， 我一定 欢迎你到中国来，我会在这儿等着你。其实我能接待吗？ 是用英语说是吧？ 不是，就中文。 Welcome to Beijing。 对，就是中文啊，学点日文你就拿日文说。那我就想说，其实运动员，最早我们这个体制是这样训练大家的。 嗯。 那现在大家都要体现个人色彩，尤其体育界是最表现个人色彩。出去之后，你第一要遵守国际规则。那比如说我们到韩国下棋，你一定要在这个韩国棋院的什么规则你要先知道，日本棋院什么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你跟人比赛，其实你比赛下得好，人家一定知道你是代表中国的，你下得不好也知道你代表中国的。就跟吴老师，这个日本人始终把他觉得是中国人的杰出代表。那吴清源老师， 吴清源老师， 那我觉得回来说这个何老爷，我觉得也是他把自己发挥到了最精彩的地步，那就替国家争取到最大利益。他说的是国际上通用规则下的语言 啊， 那我觉得这点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你学习不够啦，或者你的思还没不到那个经验啊什么的，你可能真的是你越体现你的立场，你越不容易给国家争取到最好。 我是看到就是后来你的一些报道啊，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内部啊这个非常诡异的形式。 对， 比如说前些年有个叫韩国的叫 金云龙， 后来金云龙在韩国是怎么着触犯了法律，是不是？ 对，应该是贿赂是吧？对， 贿选。 他当时是国际奥委会的是副主席，好像是级别也应该是位置很高。 对 对，竞选。对， 我看当时这个何敬良先生他自己后来这个对外的解释就是说啊，说当时这个金云龙啊本来就是让他联署支持这个金云龙当选。 对， 他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不支持金云龙当选， 20多票没了吗？ 对，而且他都你看他这个之间都有对这个人性的认识。 对， 他就说，他说金云龙这个人我了解，他会报复， 对， 他一定会不利于北京。 对， 所以但是当时啊，哎，真的有点将在外，就是说他没时间去请示，你看就是走廊政治嘛，就走过来。 对对对， 要不然联署啊，他当时就得答应。 是， 但是那是不是没来得及向组织请示呢？就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关系。 他是这样，就是说联署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我支持你，因为联署就是说你提名我必须要有5个人来提名。 对 啊，何振良算我一票，但是并不是说我是就是怎么说呢，它只是一个初级资格吧，就是你必须要有5个人联名以上你才能有资格去竞选，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只是去了联署而已，并不是说我最后就是投你这个主席，是我是投你的，他主席还是投罗格的嘛。 对， 然后何老当时很生气，因为他跟我很详细的讲了这个事情，他当时是很生气的，就是说一个是他真的没有去投这个何云龙，不是 金 云龙这一票。另外呢，确实说这个事情他确实是汇报的，说怎么可能不汇报呢？这个当然是事后汇报，来不及了嘛。而且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他还有他的一条性的，就是这个是国家系统，因为我也不太好透露，就是他实际上跟我提了很多，就当时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比如说负责体育的这个领导人的名字，实际上可能是他向他们打过招呼了。但是是不是这个体育总局领导认为你也应该跟我打招呼啊，这个事情得跟我商量啊，你不跟我商量是不放我不把我放在眼里啊，这个事情就很微妙了，咱们也说不清楚是吧。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在国际上难做人。不是，我感觉就是他说这种当时说有个领导还跟他讲，他就说那等于说我不变成两面派了吗？就等于说在为人上，我答应联署这个金云龙，但实际上我投票给罗格。 对， 后来领导好像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就是做个革命的两面派。就有的时候你在国际上可能就是需要这种怎么说呢，谋略。这个东西，哎，你觉得是不是哪个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情况？ 我有时候设想就是说，如果你可能要首先明确你两个职能部门，是谁领导谁，或者谁不领导谁，或者谁平行的，那样就会好一些。否则的话，你做的是，比如说你在国际奥委会是一套系统，评定成绩的时候，那么国家体育总局是另一套系统。实际上是，比如国家体育总局是我的理解，全民健身呐，代表国家争取最高荣誉啊这些。那么另一边呢， 这个奥委会组织呢是奥委会组织系统，那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体制上。 嗯， 那么你现在不一样，你归属于国家体育总局，那么国家比如如果说文涛你是国家体育总局老大，我是在这个我并不是你派去的，但是我是在你之前就在那儿工作的， 嗯， 那么我争取下来之后最后还是有个功劳嘛，组织关系在你这儿 啊， 那到底最后咱们俩是谁的功劳大， 嗯， 我们你可能心里会就经常会想我， 嗯， 总而言之我觉得何老从结果或者从哪种看他在国际奥运会组织里面我们不用说了，他的魅力是这么大，能为他将办旗三天，那个他为国家争夺的这个荣誉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就说明了问题。 是，我希望我能听懂了刚才这些关系但是我只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何老做人不容易， 不容易。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口真的是， 哎，您说还有何振良舅舅什么事 儿？不是，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位做旅行社的女士叫 Lisa， 嗯， 那个，后来聊了之后就何老是他亲舅舅，按说这个做旅行社的那这个何老跟他这个如果业务能方便一下他那要他的业务要好很多嘛。Lisa 说我这个舅舅我没沾过一点点好处，就分得很清楚的，在这上 还是清正 啊。我就是从我们的角度看，我说你做这么小旅行社，你舅舅啊稍微关照一点，他说你不要提这事儿。 哎呦，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还真的就是真的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他有很明确的这种纪律的概念。对，像他，你比如说他那个很早就是明确的，就是我是组织的，我要服大局。他那件事情其实对他的伤害很大，他第一次就是被人就是我说前领导们在报纸上写文章，他当时的第一次都有点中风了，就当时气得都不行了，后来他说后来慢慢的这个经历的事情多了，他承受力强了。但是我采访的时候他都把日记本都拿出来，就当时他的夫人都是怎么记这件事情，都拿这样的事情拿自己的日记来证明清白。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内部就国际奥委会内部投票是所有的投票都销毁的， 对对，他没有办法来 说，没有证据，你查不到你当时到底投了谁。 所以他说我只能靠我的为人来证明，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那他以前你看历史上就他两次全票当选这个委员，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证明。你看比如说在我看来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那天还在想真的就是随着他就走了，他如果是按现在的书商炒作，那他就多少惊天秘密啊， 嗯， 你要是按照那种炒作法，那不知道能爆出多少猛料来。 你还真的是他说一辈子学周总理，周总理临终前 把秘密带走了， 最著名的跟邓颖超也是， 嗯， 就邓颖超就说你心里有多少话你说呀， 嗯， 周总理紧紧闭着嘴什么都没说，就带着秘密走了。 我真的你是想，我说这何老其实也带了很多，很多秘密，但是他可能也不觉得这是个遗憾，就在他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他就觉得顾全大局嘛。 对对， 嗯，但是我觉得啊他是留下应该是留下一个遗愿， 嗯， 就是我发现你别看他中国申奥成功，他觉得这是他这一辈子干的最大的，就是中国老百姓都高兴吧， 嗯， 我干了这件事儿， 嗯， 我此生无憾。 嗯，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发现啊其实他啊更加重视就中国体育的这种普及化， 嗯， 而不是那种锦标主义什么拿金牌， 嗯， 他更看重这个。所以说我就说像您呢，啊，这个现在围棋界您当老师了，哎，你觉得这个中国的这种他们老说中国人真爱体育吗？ 嗯，就是指的就是除了你争锦标这些，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但是就是当你全民都这个爱好或者说应用体育，比如说这围棋全民都把这个围棋的很多好的想法运用到生活中啊，或者受这个影响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个很大的成功，那个是很棒的事情。 其实今天进入网络时代， 嗯， 很多人有一种感觉，中国人更不爱动了，只有一些运动员在拿金牌，剩下更不爱动。你不围棋，我们年轻的时候全国围棋热呀， 是，嗯。 但是怎么现在也没有这些局面？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一种啊，就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觉得我们一定要拿这个冠军，拿世界冠军。这是给你下的指标任务啊，国家队比如说体育总局怎么评定你这个成绩呢？ 对， 那这个是评定的标准之一。那运动队，我从小从省队、市队、省队、国家队上来，评定你的标准，那你就只能争这个。那后来我们视野大了之后，发现其实你能够滋养本民族的文化的，是你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对， 让更多人体悟到其中的好，这个才是真正的宝藏留下来。可是如果你在那个体制内的话，那它只能是平。 是，所以你像当时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我们感觉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么理解的啊。 对， 对，实际上就是还得人人喜欢体育，我觉得这是最真的。 人人从体育里受益。 我其实这半年去日本感受最多就是这个日本的这种真是全民体育。你看我去这次去滑雪，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爸妈们就抱着他们去滑雪，然后小学生就跟着老师参加冬令营，根本就没有家长管。